看爱情就要撕掉，心里的伤也不是说好就会好。我们都知道有些事不可能是玩笑，最在乎的人竟然等不到，祈祷你转过头对我微笑，至少分开后也不会那么糟糕。深呼吸，忍住眼泪，不让它往下掉。你变成别人的男主角，假装看不到对街的你和他拥抱，也管不了你的世界，我不想打扰，我用微笑让你离开我心里的城堡。我知道我一定做得到，做得到。感受他比我更适合牵你的手，请原谅我最后的拥抱也不停颤抖。天黑以后两个人就不会再有以后，最痛的是转身后泪也不敢流。我用沉默安静心头，我收回对你的温柔，我放手，我能够祈祷你转过头对我微笑，至少分开后也不会那么糟糕。深呼吸，忍住眼泪，不让它下掉，你变成别人的男主角，假装看不到对街的你和他拥抱，也管不了你的世界，我不想打扰，我用微笑让你离开我心里的城堡。我知道我一定做得到，做得到。我能感受他比我更适合牵你的手，请原谅我最后的拥抱也不停颤抖。天黑心头，我收回对你的温柔，我放手，我能够